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丰富多彩的阅读体验活动在全市展开，请听报道。 请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朝阳图书馆小庄馆把已有60年历史的旧楼进行了翻新改造，一层空间安装了类似快递蜂巢的自助借阅终端，读者用手机操作就能借书还书。馆长李凯告诉记者，这次的改造在馆藏和读者服务方面都有所提升， 这个书的资源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6、17、18年这种新书占相当的一部分，读者可以进行指定送达，你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去操作日常的这种读书服务，空间上突出了一种灵动，就像家庭书房一样。 记者注意到，小庄图书馆内设置了儿童和老人阅读专区，还举办了朝阳区老照片展览，读书日期间还有换书大集等活动。李女士就用家里的旧书换了一些儿童故事书， 生活中小常识啊，比如给孩子讲故事啊，反正方方面面都可以看， 不 行，自然的、科学的。 三里屯的24小时三联书店也在读书日当天开业，内部空间设计参考了北宋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为读者打造一种灵动的空间结构。读者邹女士说， 因为有上下层的这种设计，有一些咖啡啊什么的，可以把读书和这个休闲结合在一起，晚上的时候想要读书也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来自山东潍坊，我想朗读一首我写的文章，梦里有花悄悄开，送给。 跟去年一样，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在世界读书日把装有专业录音录影设备的朗读亭搬进了全国七大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学生们纷纷排队进入其中体验一番。朗读者编导费珠珠告诉记者， 表达情感也好，讲述故事也好，我们录下来的视频和音频之后会剪辑到朗读者节目里面去。 人民大学还在校园内组织了快闪阅读等多项读书主题的互动活动，一位学生说，比起电子书，他更喜欢纸质书，也喜欢把印象深刻的句子读出来，这样更有阅读的乐趣。 比如说觉得有意思的一些话，特别美的一些话，偶尔会读。 比如呢？ 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时在谈什么》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来自百老汇的著名秀《王者之舞：危险游戏》将于本月27号亮相北展剧场，举办中国首演。有踢踏舞王之称的主演迈克尔·弗莱利昨天带领演出团队来到北京舞蹈学院，与学生们进行艺术交流，并接受了北舞授予的荣誉教授的聘书。由北京央华时代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斯马奈特执导的舞台剧《新原野》将于5月9号到12号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由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话剧《新原野》改编自剧作家万方的中篇小说《杀人》，他特意把这部剧命名为《新原野》，向父亲曹禺致敬。由刘若英执导、张一白监制、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后来的我们》昨天在京举行首映式。影片讲述了一对男女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相识，从那之后二人的命运便纠缠在一起，经历恋爱、分手、错过、重逢的故事，将于本周六在全国公映。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结束，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与潜能。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现实题材剧《北京女子图鉴》通过对北奔女孩陈可在生活、工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写实性呈现，展现了以她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女性的真实生活，直击这一人群的迷茫、挣扎与自我成长，为观众提供了更广泛可讨论的社会话题。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聊一聊这一部女性职场成长剧。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那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有节目当中的惊喜，还有节目外的一份惊喜要带给大家了哈。 哎，今天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的是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 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怎么来获得这个演出门票呢？我们告诉大家，方法非常简单。您呢现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关注完了我们以后呢，在后台您留言，比如说我想看当归，我想要票等等哈，我们呢就会随机抽取一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然后告诉您领奖的时间和地点啦。 哎，其实说起来这个话剧的主题哈，关于北漂的，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一直在演，但是常演常新哈，不管是话剧作品呢，还是电影作品呢，还是影视剧作品啊。 是是是，今儿呢，其实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这部电视剧或者说网剧，其实也是有一些些这样的元素在其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网剧《北京女子图鉴》。 嗯，我们先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先来请出导演黎智，欢迎您李导。 啊，大家好，我是《北京女子图鉴》的导演黎智。 嗯，我们再来请出编剧张佳，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编剧张佳。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朱寇，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剧中饰演小新的朱寇。 嗯，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呢，就像刚才爽说到的哈，近几年呢，关注北漂一族的影视剧，包括关注这种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影视剧作品非常的多。那么这次为什么咱们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到了女性职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来， 李导， 这个是。我是选择了这个题材，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 哦，你们是互相双向选择啊，是你情我愿的来。 是因为首先本身呢，对现实题材也好哈，或者说在现实题材里头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样的戏剧作品呢，都 比较感兴趣， 对， 然后一直都有这样的创作的冲动跟愿望，刚好呢又碰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剧本，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碰到了很好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一起来做这个是一个特别天时地利的一件事情，还有人和。 就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些题材哈，尤其是给当下的年轻人看，会有很多共鸣。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看那个《北京爱情故事》， 是 哦，我真的是哭到不行不行的。我觉得哎呦，怎么在北京生活那么不容易啊，就我会有很多的共鸣。 对，说的共鸣啊，我不得不说，其实刚才我们在上来的时候，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一位女编辑也跟导演呀、跟编剧跟演员在聊，说哎呀，我看这个剧太有感触了，就尤其看到刚刚开始的一二集的时候，看到女主哈自己拿了个大箱子从这个北京站口出来以后，下了火车，哎呀，看到前方那么的迷茫无助，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哗的一下子就流出来。为什么？他说我当年来到北京的时候跟这个女主是一模一样，我也拿着个箱子从北京站走得出来，但当时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所以就这个剧其实特别的接地气儿，我觉得 对但是像这种接地气儿的剧其实是最难拍的哈，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跟生活现实相关的东西，你稍稍做一些处理，或者说稍稍大家觉得夸张了一点，肯定你看弹幕开始有人骂了，不是这样的，这什么呀，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就出来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会拿它跟《东京女子图鉴》去比较，因为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题材，但在这个比如说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做了哪些处理呢？咱们编剧来聊一聊吧。 其实东京和北京最大的区别是它城市化的程度不一样。那坦白讲说，很多我现在看到很多评论讲说啊，因为很多是原著粉，其实是东京女子图鉴的很多的粉丝过来说啊，为什么跟她的气质不一样。首先其实在东京女子能够获得工作的机会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她在原著中其实关于职场的奋斗几乎是没有的，她是鼓励女子们出去去奋斗，但是怎么奋斗编剧也给不出答案，这是他们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 是， 但是我们的现在的女人们能撑起半边天，社会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包容、支持和努力的机会，这是我要去歌颂和表扬以及让大家去看到的一个现实，所以在这个方面可能改动的会比较大。另外就是关于东京女子图鉴这边，可能就是每个城市它的城市的欲望可能是物欲比较强，而我们是向上的力量会比较强。他们进阶呢是从什么寿比斯、那个叫什么，就是比较 惠比 寿，惠比寿，没吃晚饭有点饿。惠比寿就是它会有一个地段的进阶，比如说我是从穷人区到富人区，但在北京是没有的。北京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它不分这些阶层的，它只分你的心理质。这个阶段是分高和低的，其实是，所以我觉得北京是一个比东京其实更伟大、更有魅力、更有包容性的城市。所以我在这方面改编做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改。 对， 这么说也对哈、你想如果是描写北京的故事，然后还在写着女性要不要出去工作的这个事儿，就不现实啊。 那当然了， 那不工作怎么生活呀。 是，我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些数据，就是中国的女性在全世界来讲出家门去工作的比率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的。 对，这个的确是我们做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对， 自己鼓掌。 非常的自立自强。 感谢祖国，感谢社会。 对，而且也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 真的是这样， 真是撑起半边天， 对 吧？对， 那其实这部剧哈，这个一经播出，引发了社会各种的讨论，各种的问题。那在你们第一开始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到去如何面对这些一系列的女性在职场当中存在的现实的问题呢？你们又是怎么处理它的呢？ 我先讲，其实在创作层面上讲，我自己北漂14年，我从大三2007年的时候给别人当助理，在一家公司实习，然后由于表现不佳被开除。 真是。 对，然后呢我就自己觉得哦，我就突然间醒了，我还依稀记得我在长安街上哭的啊，真的是简直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种痛苦。那在爬起来再去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会比别人先早到，我会每天很早就去公司，然后去把别人的桌面都擦一遍，然后大家看看你的杯子里面有没有茶杯，就茶的那个茶渍。我帮别人把昨天遗留的一些东西都给清洗干净。对，然后随时都在上发条的状态，不要让自己再有失误，不要再犯曾经的错误。那一步一步走来，又工作了5年以后才开始做专职的编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边上班然后上 上了班以后下班回到家，利用这个时间再去兼职做编剧。那慢慢的摸索到了这条道路以后开始专职做，专职做了完以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又在自己成立公司，自己做老板。所以关于职场上的这些坎坷奔波得与失，我有一些自己可能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一些心得，就可以把它放进来。那我们的制片人卢琳也是工作了在北京18年，那很多包括我们写到的说他一步一步的进阶，在09年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刚兴起的时候，大揽招募人才的时候，他连接跳，很多观众说为什么他从3000、5000几到7000，这是我们制片人卢琳的真实的故事。因为那时候需要人才，所以你自信的去面对他，告诉对方说你值得拥有我，你就可以得到机会。所以北京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城市，我想呈现更多的无限可能性，它不只是单一的你曾经想到的北京的样子，我们想挖出更多的你所看不到的北京的样子来。所以职场上这边其实我所有的职场，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真实，我能保证说我20集每一个点都来自于真实，而且我们也都共同的在圆桌会议上我们都分享过的剧本创作会，我们都后来决定不去粉饰它，我们也不去雕琢它，我们呈现的真实的把它呈现出来的一个过程，其实是 也很不容易啊，我觉得能够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我们想问问朱寇哈，在你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他身上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应届毕业生，真的就是 感同身受是吧。 大学我从小到大都是初中，然后高中普高，高中又是学理科，然后 你学理科呀， 就顺遂的到了大学，然后到了大学又是我在中戏导演系，然后也是那种封，相当于是封闭式的管理，我们这一届正好搬到昌平了，所以最远的地方就去了龙德广场，出门是平西王子 昌平女子。 龙德广场那就是 北七家丽水桥， 北七家那儿，对对对对。 然后那边是温都水城 啊，是， 对。然后天天在 好熟悉啊， 天天就在排练室里边，然后突然一下面对社会的时候，我今年也正好7月份毕业，我觉得我跟他的状态有一点相似啊。 他刚才讲讲他的烦忧，我和李志我们俩想想全都不是事儿。 这其实我觉得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对， 这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应该是，是吧。 但身处其中肯定不会这么想的 啊，他们肯定会觉得离那么老远这个歌都没有地儿。 对，其实女性的成长是需要进度条的。所以很多我们现在剧中有很多可能年龄段比较偏小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疑惑，或者是看不懂，或者是觉得有抵触的情绪。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女性的成长都有进度条，其实从朱寇到张家也要经历10年。所以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快的阅读或更快的了解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真的我觉得可能它是有一些时效性的。因为包括就是说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几连跳，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经历过这个时期，但你要说现在再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少了。然后只有我们，我估计我跟编剧应该年纪差不多，就是 应该差挺多的，听着 不正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应该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 对，包括跟导演也是相差差不多前后几年，就正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人能看得懂这些东西，对吧？ 对， 所以有一些观众可能现在热议的一些点啊，觉得不真实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也许是没有经历那个时代。 是，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剧啊太真实了，太扎心了。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么真实的东西啊，就直接的直面到我们的这个荧屏上，让我们观众看呢？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偶尔听说过或接触过，也就过了。你们现在能演出来，你们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一些，比如说播完了以后观众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考虑过这方面的内容吗？导演， 这个其实可能是在创作最初的时候，拿到剧本，看过剧本，我们在一起做一些讨论的时候，就会有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说，希望能够用一种相对理智、相对克制的一些笔触或者是镜头的感觉，来呈现一个女孩变成一个更丰满的女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留白，而这个留白反而也是我觉得我们相对客观的一个地方，反而我们觉得说，是不是一定要特别的能够让观众觉得说，哎，这是 这是我经历过的，这个不是我经历过的。其实我可能在一开始没有太去想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OK， 我们每个人在桌上贡献出了我们曾经的一段的经历，那这个既然而中间有好多都是我们好多都是我们几个就是那圆桌上的那几个人真实的自己身上的故事，而且当时在桌上讲的时候每个人就特别的感触和特别的，有的人会讲到眼泛泪花，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哎，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点，当它未来呈现在荧幕上的时候，我相信会有知音能够 catch 到这个点的。 对 对， 因为现在这些剧啊，就像我们昨天还聊呢，最近几年都是什么大 IP， 修仙，什么玄幻，然后古装， 傻白甜， 对，然后玛丽苏， 杰克苏， 哎呀，都太多太多了，都是不。就是不疼不痒的，你知道吗？然后可能一些现在都看的都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才会喜欢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走入职场的这些白领们、这些上班族们，他们真的会关注吗？他们会觉得这个电视剧我看进去了吗？ 嗯， 我觉得肯定不会，除非他真的喜欢某一个演员，那咱们另当别论。这个剧我觉得就是很直面， 对， 就要演得很真实，真的能够让你走心， 嗯， 是吧？ 但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爱看什么《流星花园》呐， 最近我在重温。我突然觉得虫子好可爱， 但是 土憨土憨， 你会发现重温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第一次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等我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女主角怎么这样啊。 确实是啊。哎，那咱们具体聊一聊剧当中的一些部分吧，来聊几场戏吧，比如说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饭局文化，职场手册，这些，你们聊一聊这个拍摄的幕后的一些花絮故事，好不好？ 我们先说，就像饭局文化呀，职场中包括像战队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确实是考虑过，也做过很深入的探讨，聊了很多次在这些点上，就是包括它里头的一些分寸，一些具体的情节桥段，那因为。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真实的经历嘛，我们把它做影视化改编的时候还是需要有改编的部分，不可能是完完全全，对，所以这一块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说在每一集里头有一些能够引起大家能够来探讨的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话题的点，所以在拍这个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本身是个现实题材的剧，所以当我们在拍摄包括饭局这样一场戏的时候，我们的演员的选择，这个可以说的吧？ 可以。 演员的选择就比较有趣。那饭局上的大哥，除了有一个是我们特邀的演员以外，剩下的全都是我们剧组的成员。 哦， 出品人，制作人， 有出品人，有 自带大哥气质。 对 对。 然后有一个我们的现场制片的头， 珠海是海南的那位大哥，是我们现场制片。 是。然后所以当那个，当然这些生活中他们多多少少有听闻过吧，至少啊，对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演起来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能够找到一些得心应手的。 他们演出来的感觉，我觉得他们经常在参与，但是我们分析剧本的时候，这些大哥都不承认参加过这样的饭局。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省了多少钱呀，真是的， 是 对吧？ 为当然他们也在受到片酬吧，我不知道。 那这个用我不知道哎。 片酬就加个鸡腿嘛。 就是的啦。 都自己人好办呢。 其实这个戏拍起来是蛮欢乐的，因为我们大多数啊都是生活体验改编过来的或者引用过来的，所以不管是真的我们剧中的演员，还是一些我们像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客串出演的。他们都是在演一些生活中最真实的经历跟感受，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很有共鸣在演的时候。对。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网友都在热议哈，就说比如说类似什么饭局文化，包括在职场当中的一些事情哈，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没有经历过，我一毕业了之后就进了一家公司，然后就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但有些朋友可能看了之后就觉得极其有共鸣，尤其是可能很多的北京的这个观众朋友看了之后会觉得极其有共鸣，但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导演背后更想表达一种在大城市生活的不容易呀？因为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什么饭局文化呀，职场文化，其实很多都是奋斗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的插曲而已哈。 你看，其实剧中除了有陈可这样的存在，那我们也能看到其他的女性，比如说尤其跟她走得最近的是北京有两个闺蜜啊， 橘子笨笨，然后还有一个老家的闺蜜李小云，他们其实选择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初觉得这个剧本我自己最让我觉得舒服和最有感触的就是他尊重每一种存在。 嗯， 对，我自己会后来在有些时候在小小的总结和想我们的项目的时候，我有一次用了八个字，然后跟朋友在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叫做去留随意，苦乐同道，就是你留在这里也行，你回去了也行，苦和乐我们都在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剧里头有一种内在的内核的传递，不管是亲情上的、友情上的。所以你说饭局有人经历过，有人没经历过，对。然后就好像北京有人留在这里了，有人回去了，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对， 这真是看开了之后才会这么想的。 我觉得是， 因为其实我有就是我原来哈，比如说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就特别忍不了一种事情，就比如说我是传媒大学毕业哈，比如说有一桌吃饭的人，然后他死命在说自己的那个出身啊，然后在说自己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但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你们不是校友，你知道他不是。这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戳穿他，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每个人他有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买个豪车来粉饰自己，还是说你用任何方式去装点自己，其实只是一种很艰难的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这成长必须，包括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贩卖小剧场转的东西，很多观众就觉得说啊，这一笔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那跟我自己的创作心得很有关系。我也是在我年少的时候，少女时代的时候，怼天怼地，哇，这个嘴真的也是， 这脾气老大了是吧？ 留下了很多业绩也是。但后来慢慢等你成长，你遭遇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了人世间生活的真正的一些事情和一些苦辣酸甜以后，你学会了包容，学会了释然和去理解别人。所以在很多的翻拍小剧场里面，我就其实想告诉观众说，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我们不需要那么快的去判定一个人或者是拒绝一件事，我们多观察，多去将心比心，多去理解，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就是你不一定去赞同，但你一定要去包容， 要去尊重， 要去尊重。 哎，我特别想问问朱寇，你是不是拍完这部剧以后你就特别庆幸，因为你刚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先跟这样的一帮大哥大姐姐们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学了那么多的技能， 就在一桌上吃饭。 对，哎呀，这以后你这人生啊，你这工作呀，能少走多少弯路啊，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只有经历了自己才会改变。其实当我拍的时候，我自己可能感触还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到现在真的马上快要毕业了，到这个档口，因为七月份毕业嘛，然后回过头去看才会发现，不明觉厉的样子。 对呀，你七月份，你现在首先面临的就是要找工作，我是继续要做演员还是要转行，这是很多演员毕业的时候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那如果我要做演员，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没有一个稳定收入，那我能不能继续留在北京？我住房怎么解决？我日常的收入？ 这哥哥你真的是太扎心了。 那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为什么说？ 只有上了一定年纪才能这么扎心。 对对对，我怎么说着说着好像是你们剧组的似的，是吧？ 特别的顺口。 朱寇是一个也像陈可一样开了挂了有贵人相助的这样一个女孩，因为她足够值得被爱和值得被帮助。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深的渊源，就是朱寇现在的经纪人是我曾经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我的领导。 哇！ 对，雅倩姐，当时我看到雅倩姐在栽培他，在带他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十多年前雅倩姐带我的样子。我就很受触动，我觉得这些缘分都是一个圈。 对， 嗯， 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 你看，我就信奉这句话。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播的一部网剧《北京女子图鉴》。 哎，那今天我们是请来了几位主创人员哈，有导演，有编剧，还有演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也聊一聊这个剧后面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哈。 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款需谨慎。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刚才聊的很多哈。 对对对，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然也不能算完全的旁的哈，就比如说两位老师已经毕业多年，对吧？嗯、是老一辈的、艺术创作者哈， 也就十几二十年了毕业。 毕业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现在跟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朱扣这个问题可以先不用回答了，因为还没毕业呢。 我要观望中。 你可以先 觉得可以先预先想一想自己十年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不对？ 哎， 对吧？ 啊，也可以。 你可以先预计一下。 你太坏了，你。 你觉得自己十年后和现在会有什么不一样？ 朱扣直接来一句，我会变得更美，你放心好了，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不敢想哎。说实话，对，我水瓶座我真的是很纠结。就是会 天秤双子 水瓶 的 风向到 都是风向 啊， 到齐了，你们真是 都不太有这个具体想法的。 我也是，我跟 我也是，咱们五个都是，只能这么说。 风好大呀，这 呀，对呀。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现在也面临毕业嘛，而且正好会在一个非常纠结的关卡，有些人在考虑要不要进事业单位，有些人决定是不是要去创业、有些人就会决定是不是要回老家，有些人决定是不是要考研，然后好像都是匆匆忙忙急轰轰的就毕业了。然后根本就有的时候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不小心的一个决定，然后你就一不小心的做了很久，然后你回过头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做了那个决定。 哦， 哎， 真是 是这样的。 哎，尤其是像类似这种艺术学校的一个班，就你看十年之后大家生活的这个状态会很不一样。有些人尤其中戏的哈，可能就真的大红大紫，你找他签张名都很难了。但有些人可能就踏踏实实的生娃带孩子，没有说哪种生活好或者是不好，但是生活的差别会很大，很不一样， 差异化很大。 对对，来，朱扣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刚跟他哇，我刚自然的放到了跟他爸爸的话里。 父辈的爱， 对对， 你需要作甚？ 也大了十来岁吧。 但其实是这样啊，不止吧，差不多十来岁。但我其实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随遇而安的那种人。就是这个生活的风把我吹到哪儿，我就走 到哪 儿。对对，我是这种个性的。所以，我现在来回想说，跟我刚毕业那会儿，甚至我刚来北京的那会儿，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没变。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说特别大的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长胖了。 我刚想说， 身体的不一样， 这真是不可逆的了。 是，可逆可逆 可逆 可逆可以， 自己的身体还是可以控制的， 可逆可以减下去的，对。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有一些真的就是可能是被怎么讲呢？这样讲可能有点太那啥，但真的是推到那儿。走到那儿，我觉得生活把我慢慢的引向了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拽着我往那儿去走。我可能可以用，性格、个性来解释这个无形的力量，也可以解释成，一些更玄的东西吧。但我觉得走到现在， 这都是最好的安排。 啊、对， 还是那句话，对吧？ 对 对, 对。 好的，谢谢导演。我们再来问问编剧张佳老师。 跟导演的佛系不一样，我是斗战胜佛系。我在我十年前，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的人，然后十年以后我现在可以对自己给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了，对。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会觉得我哪里对哪里都不满意，我觉得为什么别人的就是生活会比我好，别人的剧本会比我写得好，别人的剧会比我更好，我都很不甘心，然后我为此去疯狂的努力，然后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论现在收获如何，但是你奋斗的这个劲儿和你奋斗的能量值让你收获很多多，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量值的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认可自己的。 对， 你 是能够从中发掘自己的潜力的那么一个人。 对， 这很不容易。有的人可能走了十年二十年，回过头来还是庸庸无为的那种哈，就感觉自己这几十年白过了一样。 对，所以人要对自己有要求。其实我也是想贯彻到我们陈可的人物角色里面，他也是对自己有要求的这样一个人，他不甘心，然后他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 但可能现在有很多观众哈、就是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评价或者说这个讨论比较多的，比如说一些台词哈，或者说一些导向，就说哎呦，女生都是喜欢包的啊，女生都是喜欢奢侈品的， 喜欢奢侈品。 对， 啊、 我能理解就是这种感受，因为本身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你说哎呀。 呀，你们女人都喜欢包包，我不喜欢啊，就属于这种。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桥段的设置哈，不知道当时编剧在写的时候，就是说你是当时怎么考虑的呢？ 其实我是想分享一下我人生的两个经验。第一次我买了一个名牌包包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钱，我买了一个 Burberry 4000多，我今天带来了，在外面一个绿色的包包，是我人生第一个奢侈包。我买到那个包以后，我出来我就哭了，就像陈可抱着那个 LV 一样。我不是因为我自己买到了这个包而高兴，是因为我自己拥有了可以拥有这个包的能力而高兴。 嗯， 包括我买到人生的第一套房，然后第一天晚上我住在里面，其实装修完买完这个房子以后都没有钱再买家具了，空旷的客厅里面我盘腿坐在那里，我就是边哭边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可能就是要为自己点个赞。我并不是想说告诉全天下说我有房了，并不是炫耀，我想给自己点个赞而已，其实就是。 嗯，张佳，你刚才说那段话的时候特别让我揪心，我心砰的一下就被你揪了一下。 你也又哭又笑的是吗？ 我就觉得我能够真的感同身受你当时你那种情绪。虽然我是一个北京人，我自小家里有房，我北京人嘛，家里肯定有房，我体会不到很多北漂的朋友们他们的那种心酸，那种感受，那种不容易。但是每每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很佩服他们，真的很佩服。这是我们可能有一部分北京的朋友，北京的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的。 嗯，我们今天播的这集可能就要讲讲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的差别了。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的怎么讲呢，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在剧中的一个点。 我觉得北漂是不容易，但是从不容易到容易是有方法的。 嗯， 机会垂青勇与谋，这就是我想写陈可这个角色的一个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如果你想从不容易走到容易，你是去是要不要去尝试的寻找一下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整个奋斗过程当中慢慢悟出来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 可能、这个、 放到了剧里，对吧？ 哎，勇与谋， 对，这剧中还有一个探讨的点啊，也想跟几位探讨一下，就是关于男人的问题哈、啊。这个确实， 男人来回复。 那怎么说呢？我们很公允的说哈、啊，现在哪个剧女主角不有几个男朋友呢？ 尤其是现在大女主的剧。都得有 七八个、 四五六七，对， 没有十一个那么多，十一个是来客串的男演员的数量，但并不是他的男人的数量。 但是这十一个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对他还有一些情愫在里边吧？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刚才有一个词啊，公允。其实我会觉得说，在我们一路上的过程里头，我们是把这个故事给做出来了。像有一些，不能用露水情缘这个词来讲哈，但是有， 我觉得 啊、就是 过客 ，对啊，我们把过客也表现了而已，对。 哦、 但是，难道你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大家都没有个匆匆过客吗？但真正意义上的有过 relationship 没有那么多，对吧？对吧、 对，其实尤其是北漂，我知道他的这种过客会很多。有一些过客是真的，我就是欣赏你，我就想去帮你。有些就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可能真的不容易，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心疼你一下啊。就说这种东西很复杂，而且这种过客可能他跟大女主戏里面所有男人都爱他还不是一回事。 对，我们这个里头 被抛弃， 对啊，我们有。我们去选择别人的，也有别人在选择我们的，有真正在一起的，有匆匆过客的，而且有的还只是男闺蜜，对吧？所以其实还只是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里头，大家可能真的，不要仅仅是被一些数字和一些可能 表象 给对 误导了。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多种情感的可能性。 嗯。 并不只说陈可必须拥有这么多。 嗯。 它是图鉴，北京女的图鉴，它是一个比较包容万象的一个概念，其实是。 嗯。 它并不是说陈可北漂冲冲冲，它这个。 我的。这是一个综艺节目，这是。这不是一个网剧。 把脑袋掉水里那种。 来问问朱寇吧，来聊聊你拍摄的过程吧，好不好？听说你拍摄过程当中也会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困难出现哈。你记忆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呢？ 嗯，其实我觉得被辞退的那一场，虽然说那封信啊没有出现在我真实的面前，然后也不用演出来，但是，那一瞬间其实，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说，就是。还是个学生或者说刚刚步入社会人来说，会突然一下觉得我能理解小新的那种感触。 嗯， 他平常不是就是我会觉得他平常不是对我很好吗？ 嗯， 然后他我不是跟他最长时间吗？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发现这种勤奋和工作是两回事儿。 当然 我记得上次看这个朱寇的作品应该是秦时明月丽人心吧， 对，就是咱们刚才吐槽了半天，什么大 IP 啊、大女主啊什么的，你觉得类似那样的一些题材的剧，跟这种现实题材的剧演起来哈，包括就整个在你这个进入到角色过程当中有区别吗？咱不说哪个剧好，哪个剧不好哈，就是每个剧都有它的受众群，对吧？就是你觉得有区别吗？ 那个戏是演了一个坏人， 特别坏， 对，特别坏，然后只能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很爱我的主子，要不然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理由的坏，作为他来说他是个好人，作为他的主子来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为他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嘛。然后这个角色是肯定是更贴近生活的，然后无论是剧本也好，表演方面也好，导演的指导也好，他会更加给你生活的启发，然后也会其实心里会舒服很多。 就是大 IP 很多剧啊，因为它有这个剧情方面的需要，很多人设是比较夸张的。对，就有时候坏到你说这人怎么能这么坏？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能见到这么坏的一个人。 对，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剧，真的想摔锅、摔碗、摔电视那种感觉。为什么我妈还要继续看下去？我真的无法理解。 现在想想，容嬷嬷也是一个很有情有义的人，为了皇后冲锋陷阵。 对对对。 对，小的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么坏呀、但实际上后来翻就阵营不一样而已。 开始有过来人的心得了， 观众也在成长， 对吧？ 对，每一次翻回去看，好像也不一样。 其实现在我翻回去看，当他是喜剧演员，你知道吗？我没觉得有多痛苦了，已经。 我就现在就当《流星花园》是一部喜剧来看的。 哎，也聊聊咱们剧中的其他的演员吧，会怎么会选择他们来出演相应的一些角色呢？ 一定肯定最终是因为适合合适，然后这里头我们的漂亮的编剧佳佳也提供了很多好朋友的人选过来支持，对对对，帮我们那个拉来了很多他的友情的朋友过来帮忙演出。其实里面比较有趣的，我觉得像子贤啊， 张子贤， 对，演对，还其实还没播到哈， 今天会播， 今天 VIP 的观众应该能看到他的出现了。 对，他演了北京男生， 对，演他本身就是一个北京男生，演了，然后演的是陈可某一段感情里的一个男主哈，然后像原本是模特出身的刘畅，然后也奉献了一次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很质朴但是又很让人信服的一个表演，对，然后当然毋庸置疑我们的戚薇 啊， 七哥啊，对，江湖人称七哥， 对 对，他我在一开始跟他在沟通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身上有很诚恳的部分。对， 很有能量的女生。 对，她是一个非常底下我们可以感觉到活泼、洒脱、不羁，但这里头有很多感觉都跟诚恳非常的相似，所以她在饰演诚恳的时候，只要把那个分寸拿捏到好，就是找到这个层次的递进跟变化。她可以，我觉得是诠释的非常的舒服的。 对， 对， 他就是陈可， 对， 可以这么说哈。 是的， 朱厚其实和陈可应该在剧中也玩得很好哈。哎，有没有一些对对对非常熟悉，有没有一些趣事儿，开心的一些记忆？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非常活泼的一个人。 对，非常活泼。 你应该是刚刚毕业，你应该比他还活泼，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会紧张啊，我还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紧张，会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他会让大家现场都很开心， 先放松下来。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作为我演他的下属的我来说，我每一次开始之前我都会觉得很开心，我也不会那么紧张了。 但我觉得朱厚有一点很得天独厚，就刚才他说他的那个他的年龄段刚好卡在跟这个剧中角色比较合适。我记得他第一场戏是一起跟陈可去医院 道歉， 对吧？ 对， 第一场戏拍的就是一个道歉的戏，然后拎着一个水果篮，我当时都没想到，其实那个水果篮道具 很重吧， 准备了一个特别重的水果， 真的都是水果、 我的天，准备自己刀吃了的。 然后拍了几条，我发现他每条都是他就是双手在拎，我想说哎，设计的不错，就感觉很毕恭毕敬的样子。后来发现是真的沉，单手拎不动。 我天呀， 一开始觉得 很有那种感觉啊，对， 正好是道具帮了你进入角色了，是吧？ 而且也我在想，我不敢单手拎，显得好像太过随意了， 是 嗯，然后好像就是我万一要是拎坏了被骂了怎么办呀？我就只能双手拎，这样捧着好像有点傻，这样抱着就显得很笨重，我就只能这样拎了， 就刚好有了一种跟在后面的那种 怯的感觉， 就毕恭毕敬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里面拍戏其实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尤其这种现实题材的剧，就大家可以一边讨论你一边去拍，是不是？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比如说在写本子的时候哈，觉得这个地方还 OK， 但是在拍的时候，可能演员就觉得这块是不是要一些小改动啊，或者一些小的润色呀，才更加好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讨论的过程呢？ 这次我这个剧本真的是有史以来口水费的最多的一次，其实它体量很少，20集，但因为我自己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我好多亲朋好友过来客串，然后像什么魏大勋、杨子就给我一打电话打过来说，你能帮我说一下这个人物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留白，就并不是比包括他什么失恋大哭起来就第二天继续生活了，他没有那么多的情绪过度让你自己去想，所以很多时候演员看到会那他中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你帮我填一下，那我就知道这个情绪到哪里该怎么走，我就每一个都在讲，然后经常也去现场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过去这个东西，然后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很多东西他们很愿意听，说你原型是谁呀，这故事来自哪里呀，来跟我讲讲吗？ 先了解一下，其实可能就更容易入戏，对吧？ 对啊，所以大家演都很真实， 包括大勋爸爸不演， 对，我们那个演大勋爸爸的是大勋的亲爸爸， 对， 所以其实他真实的一点就在于，比如说像失恋这种事儿哈，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是头一天失恋，第二天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该怎么去微笑着面对别人就怎么去，不像你有一些拍的影视作品哈，当然你一失恋33天要死要活的，然后可能这个身边还得有个男闺蜜，然后再遇到一个新欢，就类似这种的， 还得设个局是吗？ 对，就是还得弄一个什么 KTV 大吼大叫一番。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你头一天分手了，第二天你就好好的去上班了， 你不得不爬起来好好去上班。 对，我们甚至有身边的同事哈，知道头一天分手了，或刚跟男朋友打完电话，哭得要死要活的，直接上节目开始主持娱乐节目。 谁呀谁呀，告诉我谁呀？ 节目告诉你。 必须得扒一扒。 对 啊，刚才我们还提到啊，这部剧是20集，其实每集好像大概就30分钟啊，体量其实就在这里呢。而且为什么要一开始就选择在网络独播呢？ 这个我接到的时候就已经有网络独播了， 已经是这么定的了。 对，这个是导演接到的时候，因为我也算是我是制片人之一。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发起是优酷，是然后是优酷独播，然后我们一起来策划拍摄，我们的引路人和安全使者，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在网络上播有一个好处是，它能引起更多我们希望这个年龄段看到的人群的关注和讨论，对，我觉得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有弹幕呗。 对啊，对啊， 你们怎么看待弹幕啊？ 播出快， 对， 好玩啊，弹幕多好玩啊！ 导演看得津津乐道。 会有的时候会生气吗？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弹幕真的就是还蛮不怀善意的，就是他可能会各种口水去骂，然后甚至有时候说，哎，这个人怎么还不死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话都出来了。你们会生气吗？包括朱寇，你看了自己的弹幕，你会生气吗？ 我就觉得网友想象力真的好丰富。 对， 真的都应该就是好有创作能力、啊、 我想听他们都说你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我没怎么看我那一张，我有的时候会稍稍关一下，维护一下自己的心理。 那我告诉你，他们都在骂你， 说 你活该被开除。 我真的有 泄露老板隐私， 我真的有网友给我微博私信，然后一堆就说最惨的就是你也太惨了吧，哎，最惨的就是你，就惨惨惨，最惨的就是你了吧，哈哈 哈， 哈。 太没有人性了。 剧里头有一个，我前两天有一个演员，剧里演员给我发微信，就是他截图弹幕的图，就是那个前几集出现的一个叫柳静的，是陈可刚入职场的时候的一个大姐，然后柳静就说，导演你看，我已经被弹幕的网友们纳英了。 因为屏幕形象有点像那英， 然后说还有人说我像张少华，就各种，但是都是很好玩的。大家其实在看待弹幕这件事情，其实是蛮 就是作为主创啊，我觉得是蛮开放的。 包括戚薇都被说双眼皮，他也敢站出来说 对 我就是疙瘩，因为我们心态还蛮好。 嗯，但有时候也有人想往编剧家里寄刀片儿。 我都把地址公开了，我现在在静静的等待着，看看有什么东西。 哎，鉴于就是网络上讨论这么的热烈，而且现在咱们的这部剧的话题度这么的高，这么的热，哎，有没有考虑，比如说？真的是在播出某一集的平台，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我们的一些主创可以和网友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一次，针对一些热门的话题，咱们展开一次激烈的碰撞。 给优酷打个电话。 对啊，我觉得没问题。 对，我觉得如果要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那肯定爆了。 那应该是砸鸡蛋的，就我一个人吧，被砸的。 谁说的？ 我肯定也是。 导演肯定站你前边。 骂导演的人很少，都在夸。骂导演，我现在见到两条，我都无数无数。我有时候我问导演，导演有人骂你吗？他说嗯，没有看到呢，太不公平了。 因为我没怎么看。真的，我也是。 因为这部剧确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太虐心了，所以可能说编剧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话题性是比较激烈的。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给我建议说，其实可以跟日本来一次通话。 嗯， 就是日本的主创在看我们这个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设想蛮好，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在创作之前跟日本的主创我们开过会，视频会议过一次，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 对， 所以其实当时这个剧刚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几位有没有想过说它会这么火，话题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网剧真的很多。 嗯， 你同样一个题材一翻一堆都出来了，你甚至名儿看着都相像哈。但是这样的一部剧，就当时你们有想到会引起这么高的一个话题度和关注度吗？而且一共二十集，应该 实话没有。 没有？ 怎么导演 导演大声说出来？ 我只是觉得挺好看的。 嗯， 对，但是到底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我没有去预设那个值。 他现在我觉得已经算是一匹网剧当中的黑马 了。 对， 今年的一匹黑马，真的是因为去年确实有几部剧还真的特别的火，但今年开年到现在还真没有。我觉得这部剧随着播出的进程一定会到一定程度的。 而且原来很多就是网剧的火还是大多数因为它的制作，它的制作非常精良啊， 对， 或者说它的这个本子写的特别好啊， 白夜追凶啊， 哎，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哈，就是剧作特别的，怎么说呢，严谨啊等等。但你像类似这种引起话题性的这种讨论，其实并不多，尤其社会现实题材的，对，其实还真的是不太多。 所以真的要说一句恭喜你们， 谢谢你们。 会出续集吗？《上海女子图鉴》。然后 上海不算是续集哈， 系列 姊妹篇， 姊妹篇， 广州女子图鉴， 哎，真的会有啊， 上海 啊， 有啊， 有啊， 五月八号接档， 我们是同期拍摄的，就是他们在我们的后面播出。 哦，但几位一直生活在北京，会对上海的那种就是生活的方式什么的会熟悉吗？ 我在上海待过半年，但是因为无法适应，又回到了北京。 所以把这种不适应也写在了这个， 对， 哦，看我猜对了， 暗戳戳的。 那也问问朱寇吧，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作 品 或者其他的一些动作？ 哎，暂时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我就准备着毕业 论文 应该过了吧？ 老师天天在催，催二稿，天天在催。 你应该五月初就答辩了，现在应该定稿了呀。 别激动，还没有 哦，还没有， 不到最后一个礼拜不会定稿。 好，加油啊， 加 油加 油 加油 加油 加 油。 好了，金立老非常开心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来给我们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让更多的网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部网剧。 更新时间哈， 更新时间 我们是每个礼拜二更新，今天就有更新，对，在优酷独播，所以各位朋友们赶紧到优酷去充会员，然后可以抢先看四集。 好嘞，好，那么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戏出场的